是什么。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这首歌曲呢，一下呢，好像呢是有一种治愈的感觉哈。 哎，今天是非常温情的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把大家从被窝里温柔的唤醒。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要穿越了，哈哈哈哈，大家就准备好，我们嗖一下就穿过去了啊。 是的，我们的时光机已经发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来和早安音乐秀一起坐上时光机。今天也是我们的对话十年2021。VS2011的第二篇，要带大家一起穿梭回2011。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哎，一会儿我就说一下了啊。今天我就用不着大佐了，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 你待会儿要大用大佐。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哎呦，好激动啊！ 嗯， 就年终岁末准备穿回去的这一天，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要准备穿越回去了，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以防穿回来的时候太冷啊，穿着短袖冻着。因为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有1.3度，受到补充的冷空气的影响，上午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大家外出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 是，今天进入到了29天气啊，天气比较寒冷，空气还比较干燥，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做好防寒保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下用火用电的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南转北风啊，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呢是6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就是2021年12月30号的天气。不知道2011年那一天是怎么样的啊？ 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今天通过音乐的时光机一起穿梭回去啊。在去年末呢，早音乐秀曾经邀请您一起重回过去20年的华语乐坛。我们去年穿的日期比较多啊，穿了20个年份。今年我们就专注一年，穿越回2011。其实呢，穿越不是目的，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分享一下大家这十年的成长和感悟，包括跟我们说一说2011年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又是怎么样克服和解决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用音乐串起回忆，带大家一同回到2011。 是，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还是有直播的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这十年。我们就说十年前吧，你当时的这些事情，还有最难忘的一些音乐。同时呢，听听 FM 还在同步的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微博平台呢，我们准备给大家来一点小福利啊。 哎，是要抽奖了。那抽奖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带上今天的话题早秀跨年时光机，并且评论，那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福利哈。也是微博自动开奖的，那么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中午的12点将会开出，看谁拿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份幸运呢。 哎，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穿越了，各位准备好了吗？ 啊，坐稳了啊。 有请大佐。 3、2、1。 2011你会想到什么呢？那已经是十年前了呀，可能还需要仔细回忆才能想起十年前自己身处何方，在为什么而努力。一时想不起那一年曾买过哪些专辑，听过哪些 OST。 没关系，跟着早音乐秀对话十年，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穿梭回十年前来看一看。2011这一年最火的单曲应该是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陈奕迅也因为一首《孤独患者》让听众回味无穷。 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 汪峰凭借着一首《存在》横扫各大音乐榜。 我该如何存在。 牛奶咖啡继《越长大越孤单》后再次推出了代表作《明天你好》。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 五月天时隔3年推出了专辑《第二人生》。 一个人在人海。 周杰伦在这一年推出了专辑《惊叹号》，但其中最火的歌也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大呼没听过的《My My》。3年没有发专辑的张惠妹一出手就又是代表作。 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变来无恙。 而暌违歌坛4年的孙燕姿也终于复出，带来了专辑《是时候》。 在那么烂， 色的纯白边的 苏打绿专门挑选在2011年的11月11号这一天推出了专辑《你在烦恼什么》。林俊杰选择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推出了专辑《学不会》。 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展现善意谎言。 名不见经传的陈妍希，因为一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成为了万千男生心中的初恋代表。而胡夏的那首《那些年》也唱尽了初恋的青涩滋味。 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了勇气。 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第一次让大众关注到轻熟女这个话题，也让很多女生爱上了陈柏霖饰演的大人哥，同时关注到一位宝藏音乐人韦礼安。 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 而让很多人百看不厌的《甄嬛传》首播，多台持续轮播，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人在孜孜不倦地讨论剧中的各种细节。刘诗诗因为《步步惊心》爆火，也让吴奇隆成功翻红，更让华语乐坛记住了严艺丹的名字。 不再找 儿童年早些播出的《宫锁心玉》，也因为女主角原声献唱 OST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用见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 当然除了古装 OST， 2011年的热门电视剧 OST 还应该有《回家的诱惑》主题曲，别说你不会唱哦。 为所有爱执着痛，为所有恨执着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 时光机穿梭，我们又回到了2021。不知道刚刚的时空穿梭之旅有没有命中你的2011音乐记忆？快来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和听听 FM 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对话十年华语乐坛2021 VS 2011。 这绝对是文艺作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次。 而且这一段呢真的是和我们三人的权力哈，是由静瑜操刀文案，大佐复制录制，然后 PD 参与制作。 你这个咱们今天就先把这个煽情的部分先走起来，你怎么现在就开始鸣谢听众了呢？ 因为妈妈说太用心了吧。还有像雨花伞说第一次这么早听节目，感觉中奖了第一天哈，就感觉到了特别节目的用心之处。 是我们今天的时候，大家呢都在穿梭回到了2011年，来说说那一年的故事，你的心情。同时呢，我们好像今天这个跟的有点快啊，我们的一篇公众号也已经推出来了，对不对啊？ 是的，我们的时光机已经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这段非常用心的朗诵呢，大佐也给大家配了视频的版本啊。看着视频，哎，一帧帧一幕幕的从你眼前划过，是不是更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呢？ 对， 包括里面所有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回到2011年的这些音乐的回忆，也都有一个投票帖在里面，还有试听的链接，大家可以投票来选出哪首歌是你的2011音乐记忆。 2011年你在哪里？最难忘的事情和最刻骨铭心的歌曲是什么？刚才呢，我在尾巴上留了一个小小的影子啊，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来自于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都消散了吗？他们都散在哪里了呢？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 懦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在年轻的时候许过的那些诺言，现在都实现了吗？还是像花儿一样都飘散在各处呢？ 今天要搞得这么文艺吗？ 当然了，这大左周这么文艺我能输给他 啊？但今天呢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穿越回去的一些经历啊。 是 啊，其实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出预热帖了，这一次年终岁末早安音乐秀推出了特别企划、对话十年，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穿越回了2011。那么在我们的第一篇推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2021的十大优选金曲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一些自己2011年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图图说，2011年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同时也结束了6年的初恋，音乐小说是治愈我的良方，而2021年我已经工作了，听着早秀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暖舒适，白驹过隙，青春逝去，我也勇敢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阳光。 属于的猫说，2011年的11月11号，就是很多一啊，那一天我在电影院里看《失恋33天》，那个时候刚刚辞职，哭得稀里哗啦的 哈。YYL 说，2011年双十年华，我是一名职场新人。北京夜晚的霓虹灯亮起时，耳机里放着的也是广播里的歌曲，常常会想象未来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在哪里，有些迷惘，但也有些期许。2021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虽然没有扬名立万，但是也有了自己的小屋和一个温暖的小家。明天好像还是有压力。但是庆幸的是在新旧交替时对未来依然怀有期许。哇，我们感觉到这个特别的策划让大家都变成了就散文家，就是你说文思如泉涌的感觉。 那你这个老师就直接念散文，不要在这儿 评价了好吗？你还给我们写点评语。 写得好。 对啊， 中心思想抓得很对。 彩珍珠的小福贵尔说，我现在想来想去呢，那些年真的是人生当中最美好而简单的岁月，致敬我的十年青春。而另外呢，愿情长久说，2011年我复读高考，9月份的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大学大一年级的新生，熬过了高中的苦，迎来了大学的新生活啊。 6个字的苹果说，2011年的时候好遥 遥远啊，遥远到我都要好好回想一会儿才能想到十年前我到底在干什么。 嗯， 那会儿呢还在北京上地扎入代码中不能自拔的工作。那你这很可以，十年前就已经是码农了。他说现在呢我在千里之外的苏州，还好呢每天上班路上可以通过网络听听 FM 收听到974，依然来有北京的声音陪伴着我啊。 是， 有你们音乐和 PK， 欢声笑语伴随一路，感谢你们，明年我们要继续携手一起哦。 对，还真的是，你看顺着这一条呢，无名8059说2011年还没有早秀吧。 对， 这看是真粉，因为经常有人说哎呦我是你们十几年的忠粉啊。 对，听着你们节目长大的。 对，2011年呢还没有早秀，记得那个时候呢是老白的先听为快，2021年以后他又要回归早间节目了，时间感觉好像又轮回了一次哈。 哎，梦说201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毕业的季节一起失恋了。那一年呢除了工作就是复习考公务员的资料，结果我最后还是没考上就放弃了。 嗯， 但是那一年我还记得我是用 MP4 听歌的，最爱听的歌是当时许嵩的素颜。 嗯， 感觉很治愈，没有想到这首歌在2021年依然挺火的。 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要送给一个人，因为在片花当中呢他说过， 嗯， 这是他2011年当中最重要的记忆。 对，这是我2011年的故事。 嗯， 2011年我踏上了宝岛台湾。2011年发生了太多太多故事了，是我生命当中浓墨重彩的一年。但过了十年之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音乐的力量支撑我走过了那段有明亮也有黑暗的日子。当冬夜渐暖，分享给大家。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100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待海也不再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简单。当冬夜渐暖，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当回忆老去的痕迹斑斑，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都不会有答案。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100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待海也不再难，习惯。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年终岁末也是大家想要集中送出祝福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位听友都预定了在今天想为大家送出音乐早餐，都是家里的朋友要过生日或者是纪念日，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加速送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早餐分享人王倩宇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的是生菜鸡蛋卷儿。那么现在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最后的成品了。王倩宇说，今天是龙龙和猪猪9岁的生日，想要为孩子们点播一首他们超喜欢的朴树的 New Boy， 希望他们俩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互相帮助，努力学习，开心生活。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早安音乐秀，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心想事成，事事顺心。 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随时自来的像梦一样， 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第二份早餐来自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红，要教大家制作的是杂粮油茶。依然是回复早餐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方式了。红说，今天是我女儿程程12岁的生日，每天上学路上都有早安音乐秀的欢乐陪伴，想要借此对她说宝贝生日快乐。虽然你已经比妈妈高，虽然你已经12岁了，但是你在爸爸妈妈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祝福你快乐成长，美丽前行。希望早安音乐秀可以送出一首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啊，伴你虎年茁壮。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程程，祝你生日快乐。 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展开微笑的脸庞，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大 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今天的早餐真的是一份丰厚的大礼包，现在回复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方式了。很多朋友刚刚发了杂粮油茶还有生菜等等都没有收到，每天的关键词都是早餐。今天的最后一份早餐来自我们的分享人小坏雷克多，他要教大家制作的是豆腐脑，发送早餐就可以收到了。今天呢也是小坏雷克多家儿子的生日，小家伙作为早安音乐秀的忠实听众，希望可以听到一首来自花儿乐队的洗刷刷，依然是生日快乐送给你哦。 自我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哇，一首洗刷刷让 PD 太嗨了，哎呦，我眼看着你点错了你就真的给我播出去了， 也没播出去，我这不是又顺回来了吗？ 今天是穿越之旅哈，我们从此音乐早餐也成功穿越到了早上快跑，又穿回来了。 对，哎，你今天放这几首歌曲呢倒是挺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到的是2011年，对不对？ 对， 这几首歌2011年都已经有了， 哎，是， 所以你的2011年也可能能够感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生日的祝福和这种气氛啊。 再回首看到我们给大家的推送当中的这些歌曲啊，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啊，他们真的有10年的时间了吗？ 对， 姑姑日八就说啊，看到第一首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都已经10年了，当年还是当新歌听的，甚至现在都觉得说，哎，这首歌我好像才刚认识不久的样子。 这个 Raven 说，2011年呢，感情和事业都有了大事发生，追回了曾经失去的女友，做项目经理开发了第一个项目，竣工交付。如今呢，一个10年过去，发现呢又在交房，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重复在重复的发生哈。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坐上早秀的时光穿梭机，回到2011。雨佳说，原本是准备放弃这个话题的，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忆了一样，真的想不起来2011年做过什么。但是刚刚听到了大佐那段长长的回顾歌单片单，突然记忆又回来。来了，陈奕迅的所有歌好像确实是那一年无限循环的歌曲，还有印象是阿妹的《我最亲爱的》，当时超喜欢那首歌，有段时间天天要听，想要学习，结果呢，现在还是只会重点的那两句。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也可以，没关系，一会儿呢，这些歌曲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来放送啊。 在众多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我忽然发现一条老朋友的，真的好久没见了哈。 嗯， 说 PD 2011年是咱俩相识的年份，那会儿我是大三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一个2岁孩子的妈了。你记得吗？那会儿大家一起去森林公园烧烤，去你的新家暖房，去你的直播间，一起去打篮球，穿这个林书豪的 T 恤。我当时给你买的是最大码。哎呀，把这个暴露了。 大家看 PD 2011年的照片也能感受得到，嗯， 是那个时候比现在码还要大一点啊。所以呢，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10年过去了哈。 嗯，10年又10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呢？这是霍真布鲁兹给我们的回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欢迎大家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 嗯， 早安音乐秀已经把时光机开到您的手机里了，只要坐上这个时光机，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穿梭回2011。 对， 那同样今天的很多的歌曲设置也都是2011年发行的歌曲。 嗯，应该说是全是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2011年，来听一下那年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因为爱情》，来自于陈奕迅、王菲。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说起2011年， 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 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静瑜。 哎，嗨，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能乐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 雷姆，雷姆，雷姆，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时光机当中的2011年了。虽然你刚才说我这个片花又放错了，你又，但是你当时出来的说就是2011嘛，是不是啊？ 嗯， 就让我们保持到2011年，好不好 啊？已经穿梭回2011了。今天的很多的歌曲，包括很多朋友都在索取歌单，已经给大家更新了。回复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查收得到2011年份的专属歌单。那同时，大佐昨天也非常的用心，把我们这次2011的特别回顾制作了视频版本，欢迎大家现在。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 是 早安音乐秀的年终特别策划，对话十年2021 vs 2011的2011篇已经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是这个我们就不说2021的事了，今天我们就在2011年啊。刘婷婷说王菲的声音一出来，我当时就鸡皮疙瘩起来了，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好听啊。 嗯，那一年这首歌真的是大家很多人的记忆， 超级火、啊、 因为是在春晚上演唱的啊。 嗯，这个了孩妈呢说，回到2011，十年前的这段时间正在坐月子，因为老二刚刚出生了15天，真想回去告诉自己，月子里不要做那么多肆无忌惮的事情，还是要加强锻炼，不然的话，这十年呢，这一身肉肉都减不掉。 太可爱了， 然后又回去跟自己说了一些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感觉哈。 对，小坏雷克多说，2011年我是一个从校园走进单位的萌新，听着周杰伦走进了单位的大门。十年时光，我换了工作单位，组建了家庭，也有了宝宝，唯一不变的是依然听着周杰伦的歌曲。只想说，十年时光有哭有笑，有过一面之缘的过客，有过把酒言欢的朋友，有相知相守的家人，还有可爱的宝宝。十年路上有你们真好，有周杰伦的音乐一路相伴也真好。 那一年最火的歌曲就是这首 My My， 那我们就先听一下。本来我们俩准备唱的，后来发现 难度太大。 对，我们一会儿呢准备唱另外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 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就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相机拍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你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谁该坚强起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的回忆来，你说一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说吧，如果又和好了，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相机拍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你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 是说根本是空白、yeah、 你说既然已分开，为何还要把 在那一年周杰伦发行了他的专辑惊叹号、 嗯、 也是因为这首歌曲饱受了批评啊，就这张专辑饱受批评所以周杰伦后来就变得任性了起来。 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是杰伦呢当时呢一改之前的曲风，想在这个电音或者是摇滚或者是很多的 pop 方面就做出很多改变，想要来一个突破，但是没想到大家呢这个 不买账 对，然后呢这张专辑之后呢杰伦就开始像很负气了，对不对啊？ 嗯， 那我以后就不尝试这种曲风了、啊。 对，而且呢，就是发专辑也开始就是两三年发一张啊，后来干脆就是两三年发一首。 是，但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其实还是有浓浓杰伦的味道，非常好啊、嗯。而今天呢，我们回到了这个2011年，很多人在那一年也发生过自己很多难忘的事情、啊。 对，今天很多人提到说那一年有失恋的感觉，所以那一年经常听单曲循环的歌曲，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嗯、 啊。今天不能说欢乐了哈，今天有点 K 歌伤感上班路。 嗯， 就是。三年没有发专辑的张惠妹在2011年推出的这张专辑《你在看我吗》当中的主打歌曲《我最亲爱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 K 一下这首歌曲。虽然我不太有保证， 是吗？ 咱俩能一起把这首歌唱好，不过我们还是试试吧，好不好？ 来，靠大家了啊！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唱吧。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 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 一起来回忆杀。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快乐， 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 我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4S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Running time， 各位好，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2021岁末将至，早安快跑也快到了终点。虽然让越野鸟瘦身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划水的欢乐当中，也有我们一起铭记的瞬间。2021年，我们的单元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东京奥运会的日与夜，青春的汗水挥洒，无数的感人瞬间都在那个夏天当中彼此凝结。所以在年终岁末的最后几期早安快跑当中，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个渐渐远去的夏天里奥运英雄带给我们的感动吧。 被世人误解的英雄刘翔。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说了好几天让我喜爱的跑步选手，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也是我个人私心的最后一期了。今天我要推出的这一位呢，是很多人的偶像，也是跌落凡间的天使，他是我的同龄人刘翔。8月1号，苏炳添成为了跑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第一个黄种人，9秒83成为了苏炳添封神之战。38岁的刘翔也在自己的微博上第一时间恭喜了苏炳添，封神9秒83。来，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 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 21岁的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了110米栏的奥运会金牌，也成为了中国田径项目上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17年过去了，由他创造的奥运纪录至今无人能破。接受采访时，这位大男孩哭着说：“ 所以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方，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梦想终究会变成现实的。” 把时间快转来到2008年，那一场在家门口的奥运会，刘翔留给国人的是在决赛前无奈退赛的一个落寞背影，跌落神坛。一时间刘翔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在家门口当逃兵丢不丢脸？好一个刘跑跑，因伤退赛可真会演啊。谁都不知道刘翔承受了什么。4年之后已经是29岁的刘翔再战伦敦奥运会，可是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够扭转局面，他在跨到第一栏时摔倒了。 比赛开始，刘翔启动上第一个栏，哎呦！刘翔用一种我们可能能够预想到的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伦敦的比赛。 坐在地上的刘翔摸了摸脚，知道自己的跟腱已经彻底断了。他最终咬牙重新站起来，单脚跳到最后一道跨栏前一吻，和自己热爱的跑道告别。 刘翔是一个战士，他今天可能是他在最后的一枪比赛当中，只不过这个结果和过程有点惨烈，我们可能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 回首刘翔的职业生涯，48次世界大赛，36次冠军，6次亚军，3次季军，1次跑平世界纪录，1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打破亚洲纪录，3次打破亚运会纪录。可是，在这些耀眼的成绩当中，都在仅有的2次失败中被人忽略。在这个夏天 ，YYDS 火了。每每一位运动员获得好成绩的时候，网友都能够用这个词来表示对选手的喜爱。而刘翔这个曾经被奉若神明的名字，又一次回到了大众的视线。欠刘翔一个道歉，这样的一批话题涌上了热搜。而在一次采访当中，刘翔回应了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大家都没必要，都没必要，肯定，我觉得你长大了。”会在成长，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我都理解，真没什么。有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说，对，我将心比心，对，但是通过时间，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运动员就是挺真的，对，而且在赛场上也不会去跟你演。 网友是可爱的，而这次奥运会和往届有很多不同，人们看到了00后的活泼可爱，看到了突破体能极限的老将们仍然在赛场上拼搏，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更具有宽容看待金牌的观众们不再为金牌论，而是更在乎选手本身和其背后的精神。对金牌从容，对选手宽容，我们真的不需要再用金牌去证明什么。回到17年前，21岁的刘翔披着国旗跳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意气风发。但是真正让我动容的是最近他和小孩子们的对话，以及他自己的梦想。 到底几岁？21。 是吧？ 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再怎么再来一遍呢？ 成长的经历再来一遍。21岁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在我人生当中。21岁，因为大家可能对大家的记忆点比较深，因为拿了奥运会的。21岁多年轻啊！21岁多美好啊！21岁那时候我才是大小伙子，对，那个时候疯狂的时刻都有，年少轻狂都有，所以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当然，可能我跟孩子说这些，他们也不懂啊。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啊，21岁最好。 之后我晚上做梦也会梦到，一下子梦到我小时候。 这是刘翔的故事，每一代人都会老去，但是他的故事还在。今天就让我们乘着时光机回到我和刘翔一起的21岁，在时光里回到我们热爱体育、喜爱他们的原点。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

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才呢我们在那一段小片当中呢其实说到了， 嗯， 就是那年有一首歌，你别跟我说你不会唱哈。 像很多人在那年都有追剧的记忆，西西说2011年我准备考研回家跟爸妈一起追了甄嬛传，好怀念啊。 是。 那一年还有很多人都追了这部剧，那么就是回家的诱惑。主题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 K 歌欢乐上班路，无法原谅。 这个好带气氛啊，但是这个 哎 就一点都不 emo 了， 但是 咬牙切齿的，是不是、啊、 特别有气势的感觉唱出来、啊、 我们俩今天就要恨对方好不好、啊、 恨对方。你做了什么事情？你难道穿了品如的衣服吗？现在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听听 FM 以及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啊、 同时我们今天也在微博平台为大家准备的惊喜，记得带着话题评论我们哦， 来一起上起来哈。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很执着的伤，我一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血和眼泪也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风化，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无法原谅。 我发现我只会唱这一段怎么办？那么就把话筒交给大家吧。 我也只会唱这一段，那一会儿副歌我们俩是不是还要回来啊？ 副歌我们一起唱好吧。 撑着高高在上，紧闭着你的双唇，冷酷的眼神眨也不眨，我们的曾经燃烧成灰烬，无所谓了吗？也许吧，多残酷的童话重复上演，谎言背叛谎言，可笑可悲啊，你的戏码错爱一个让时间埋葬，什么都不剩下。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一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风化，颤抖着手却无法停止，无法原谅。 就专唱副歌。 这一年还记得你追剧的日子吗？ 我还记得。 你是追了《回家的诱惑》，还是《宫锁心玉》，还是《步步惊心》，还是《甄嬛传》呢？ 慢慢都会放给你啊。 我爱一个人，注定被遗忘，让时间埋葬，什么都不剩下。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一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风化，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无法原谅。 好恨啊！ 你是对品如恨吗？ 不，就是那种恨。 起来。 是否一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风化，颤抖着手却无法停止，无法原谅。

1月7号到25号以月相约喜相逢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重磅来袭， 9位国内的知名指挥家，10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将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去奏响冬奥之声，送上新春祝福。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静瑜，昨天有人说你也可以提醒我开一下会 啊。是的，今天虽然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回顾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适时的穿越回来，把这个福利优惠拿了， 再穿回去是吧？ 是，都是二月份了，那些没有投保车险的朋友们，赶快抓住这一波福利。 是，十二月还有最后几天了啊！当然呢，去抢人保直销车险的年终换新大礼包了，投保满额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等车主刚好非常需要的刚需的服务。另外呢，还有4S店保养啊、喷漆啊、验车等多款投保好礼呢啊！ 是的，人保直销车险的老用户呢也别闲着，推荐新用户投保就有福袋抽奖，而且是两位都有100%中奖哦。赶快拿出手机登录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北广，就可以进入到年终福利优惠的活动现场了，赶快来开会吧。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顿摩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穿回到了2011年，但是呢，刚才呢，反正我们领 取人保财产的时候都已经回来了，对不对？ 我们就先回来一下， 索性再待一会儿啊。其实今天跟大家说，所有的歌曲都是2011年的，我说大概是大部分，因为还是有早安热流行的这首新歌，一定要在今天推荐给大家。 是， 昨天我在抖音上刷到这首歌的时候，天哪，简直这给我看的眼泪掉下来，不亚于今天的早安音乐秀 emo 你的上班路。 是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抖音的2022年的跨年的主题曲，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好生活啊！ 是周深在一开始推荐的时候，他说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一年的用户们，因为这首歌的所有的歌词都是大家的评论，而且当这个整个的 MV 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 MV 也是大家这一年拍摄过的短视频的作品节选出来的。 哦， 每到一部分的时候，他都会把当时这句歌词的评论给你截出来，然后包括当时在哪一篇下面发的，有多少个赞，大家是怎么回复的，你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的在做一首歌曲了。 你这样我忽然都想到了，这两年一直是我们发声，明年我们让小耳朵们自己来出出镜出出声好不好， 让大家来这一年我们把大家在早音乐秀当中的回复做成一首歌是吗？ 对，让大家 emo 大家的上班路啊。 喂，苏晴你醒了吗？听到这接了个大活吗？ 好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应该会让你回想一下这一年你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句话呢简单，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 是，这是一首本来就存在的歌，都是每个人有感而发的。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爬，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怀念 轻轻的舞蹈，好好经历长大，好好陪你变老，好好的记录好好的美好，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好好，新的一天我们一定好好，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句话真的太治愈了，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抖音上看一下这首歌的完整版的 MV。 嗯，你知道 有被感动到， 你知道我愿意在这个时候从2011年穿回到2021，就是因为2011年没有周深。 哎，对， 他的声音太好听了啊。 哎，是的，当2021年呢我们穿回去了之后，好多朋友说真的这些歌有十年了吗？我们确定啊，因为非常做了严谨的细致的案头工作， 是 确保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些歌全部都是在2011年发行的。 对，我们案头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啊。 案头， 对啊，但是呢今天呢确实有很多歌曲，同时呢带起了大家很多回忆，我们来看大家的故事好不好啊。 嗯，是，你看像耿雅娟给我们发过来说，刚刚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听到了今天早安快跑刘翔的励志故事，然后呢他问我说，妈妈你感动了吗？啊，是的，我已经眼泪婆娑了，十年前新婚燕尔，十年后孩子7岁。孩子问2011年我在哪里呀，我告诉他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在天上看着妈妈，想哎这个人还不错，那我就做他的孩子吧。 是啊，这十年呢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而1880说，听这个节目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参与过互动，但今天实在忍不住了进来呢，本来想说一下我自己的这种 emo 的情绪，结果呢你俩忽然唱到了回家的诱惑，我一开口我就忍不住要笑了起来，然后说本来听到了那个好恨呀，就特别恨的感觉啊。 这洪耀轩说，这应该不是恨洪世贤的感觉，感觉是恨自己不争气啊。 确实是啊。小闪 Mary 说，那一年在长沙读大二，通过了专业的四级考试，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啊。另外会飞的狮子说，回首过去呢都是太多的不满意，为什么当初不这样不那样呢，展望未来都是太多的不确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呢给我的感觉是我还是要过好当下哈。 正说2011年确定了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呢就是2月份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呢就是确定进入诊断试剂研发行业。十年前呢已经有了两个娃了，而且呢疫情也很忙，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呢听到2011年的这首因为爱情还是会泪目。 是 Damian LV 呢这一段的话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小高潮，因为他觉得这段故事非常的唯美啊。他说2011年大二与初恋女友相识在学校的卡拉 OK 比赛，成为了对唱的搭档，最擅长的是因为爱情被别的选手先选走了，所以呢最后呢唱了 Just One Last Dance， 在舞台上第一次牵他的手，送给他一束鲜艳的玫瑰花，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冠军，但在这之后呢就跟他自然而然在一起了，十年之后依然不太敢听这首歌，希望能够深藏这份专属的青春跟记忆，感谢早秀又让我们回味了一下青葱的大学时光，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那些年的故事。 今天有很多人提到了在2011年的时候都有这首那些年陪伴你的青春记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着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在那部剧当中呢，大家第一次听到了胡夏的声音，从此呢胡夏这个声音好像也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哈。 嗯，那些年呢名不见经传的陈妍希第一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成为了很多人的初恋代表啊。用户1840IJ说，那一年我们聚集在宿舍，看着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看完电影还觉得不过瘾，跑到图书馆去借了9把刀的原著，一口气读完。 哎，跟我完全一样哎。但是你看大家的这些感受啊，嘟嘟蕊说，2001年上高中开始听974，每天晚上都听零点乐话，之后上大学呢就没有再听电台节目了。2011年结了婚，现在呢继续回归电台，每天早晨送孩子的路上都是早安乐秀一起的陪伴，真好啊。 嗯，还有今天通过2011年的这些回忆，我们带大家坐时光机穿梭回去之后，很多人也在回味自己这10年的成长跟变化。徐涛说，2011年经过了09年的低谷，开始进入上升期，直到2020年疫情之前这10年，我都觉得自己还过得挺幸福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被迫换了一条跑道，从零开始，也许这就是生活吧，有时色彩缤纷，有时酸甜苦辣，就像周深那首歌唱的一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哎呦，真的小作文一下就用上了哈。 嗯， 用户7109说，2011年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和他在一起了，那年呢他还还清了助学贷款，才有勇气跟我说那一句在一起吧，因为他喜欢我，而且呢喜欢上了这个摇滚乐。2021年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可爱的女儿，我也和曾经那个他失去联系8年了，但是我还想祝福他永远幸福，我的变形金刚。哇，好感动啊。 有爱人错过的故事，还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木有鱼丸说，听了好长时间的早秀，第一次在平台回复，想说10年前我正在备战高考，那个时候呢也是当时才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很快我们认识已经有10年了。那个时候18岁，如今已经28了。2022年的9月份，我们已经定了婚期了，马上就要结婚啦。10年时光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10年感谢有你。 那我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吧，来自于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2011年有很多好歌，但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婚礼上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对不 对？ 对， 婚礼必唱，最重要的决定。 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 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听到这首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一份非常暖心的祝福。我们每天在上班路上陪伴大家的开车的时光，同时也收获到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像福布 Frank 说，十年前我的大学刚刚毕业，进入到工作生涯，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经典的专辑，经典的歌曲。十年后的今天，感谢早秀又让我们重温这些好歌。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正在去接媳妇儿，因为我们两个马上要去领结婚证了，正在领结婚证的路上，祝我们幸福吧。 对，你太坏了，你让我又穿回到了2021年啊。但是呢，这首歌曲来自于2011十年前的祝福，继续来送给你。 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你要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10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的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上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的。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这回忆另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河流，你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都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 我们今天这一路呢就不 emo 了，但是呢静瑜非要听这首歌曲，但这首歌曲也太好听了哈。 这首歌曲也在我们这次带大家坐时光机穿梭回2021的金曲当中啊。刚刚八月未央特别可爱，一段回复直接给我逗笑了，这一路哭的我隐形眼镜都要掉出来了。 没关系啊，我觉得查理普斯这句话说得非常好，2021幸好有你们，我们在年终的岁末呢跟大家一起回到十年之前，但是呢今天还不是最后一天吗？明天我们还会回到现在的，对不对啊？ 早音乐秀年终岁末的特别策划对话十年华语乐坛2021 vs 2011，在昨天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选出了2021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目前持续还在投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了十年前，回想当时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而明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对话十年，来一起分享一下自己这十年的成长，同时来共同揭晓我们共同票选出的2021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是的，早秀的时光穿梭机呢，我们马上就要回到2021了，明天继续会回到我们的这个时光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在2011年当中多待一会儿吧，最后一首歌曲你送出，来自于韦礼安的还是会。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回到2021年哦。 还是会有很多的可能性，新的一年要加油哦。 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6点到7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2022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期待。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静瑜。 嗨，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